也有下着小雨，小雨它一点一点滴滴，一点点一滴滴，它飘来飘去，像去年那场相遇。那天也下着小雨，雨中的你是那样美丽，我问你是否喜欢和我一起，你笑着无语。那一天这世界是多么美丽，尽管天上的小雨一点一滴滴，空气中飘荡着你那芬芳的气息，花小雨落在我的头顶。今夜里我又站在雨里，仍感情在小雨里飘来飘去，我问我自己是否还在爱着你，就这样轻易的放。下着小雨，仿佛又看到你的背影。我想要告诉自己不再爱你，但奈何这滴滴小雨。滴滴小雨，但奈。